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旭敏射马》，主持旭敏、尤达、钱伟乐。大家好，咁我咧就同尤达同埋拉拉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拍紧个 promo 嘅，呢个 promo 系讲咩咧？就系、是、旭敏射马8月25号开售，因为新嘅一季嘅赛马咧就9月1号开锣。嗱，而家咧就香港系一个悲情城市嚟嘅，老实讲系咪？其实我哋都冇乜心机，即系吓去即系洒落嘅嗱，但系咧我哋换过一个 mindset， 就系话咧我哋要吓搭通天地线。幫大家想下計，點樣贏馬會錢，係嘛？咁所以咧，你支持旭敏射馬，每個月400元，贏咗啲錢，最好攞啲出嚟支持下我哋喺前線嘅年輕人。 冇錯， 咁你自己個心態即係就會正常好多啦，係咪？就咁樣啊，咁啊尤達點啊？你？ 咁啊嚟緊下一季啦，咁我哋繼續都係努力啦。咁啊，成日上一季我哋啲成績都非常之好啦，中過啲幾十萬嘅 Marty 啊，有幾萬蚊嘅三重彩、四重彩啊、三重彩啊。咁我哋嚟緊啦，嚟緊新嘅一季，正如阿教主講，我哋啊搭通天地線啊，會更加努力咧，就即係度一啲好馬，咁就喺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咁我哋今季我哋頭先你都講過啦，我哋都係維持翻400元第三季啦，踏入。都一毫子都冇加過，咁希望就大家幫到大家，咁你哋又中到馬嘅，咁啊又即係要幫下幫翻香港，咁啊為香港嘅未來努力啦。 咁啊，我哋三個主持啦，咁我都係會繼續埋頭苦幹啦，希望度啲好嘢出嚟，咁啊希望大家各位聽眾新一季繼續支持我哋旭敏射馬，可以繼續贏多啲啦，咁樣。 旭敏射馬， 麗無虛發，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主持：姚冠東、阿雲。 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啊！而家10点啊嘛， 冇錯啦， 係嘛？係鳩叫時間啊嘛，一至五其實日日都係 每日㗎啦 ，every day 㗎啦，直至到我哋贏為止。 唔係好有趣啊！我都有啲 friend 咧，都幾真係會喺自己屋企度鳩叫落去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嗰啲係年輕人啦，嗰啲係40几岁啲老人家，即係冇咁嘅老人家啦，即係40几岁 成年人啦， 成年人啦，中坑啦咁樣。即係我 friend 住 V City， 佢成日都嗌下咁樣啦，咁有。另外啲 friend 就後生啲，咁都30几噶啦，咁都係成日有時會喺屋企嗰度就喺佢住青衣荃灣嗰頭嘅，咁就嗌下呢啲咁樣嘅時代革命啊，即係呢個光復香港鳩叫啦，可以叫咁樣啦。 周圍都有噶啦，即係我上水嗰度又有啦，我有啲朋友住粉嶺、住沙田，周圍都有噶啦。其實呢樣嘢已經係擴散到去每一個家庭入邊噶啦。 即係呢啲嘢有時你會覺得，哎呀，係咪好戇鳩啊？咁樣，喂，叫兩聲，喂，幫唔幫到件事啊？定點啊？成成啊？咁樣。但係有時唔好睇小呢一啲嘢，即係有每一個人喺自己嘅崗位，即係做好自己，做一啲少少嘅嘢，推動起上嚟，即係積少成多，聚沙成塔，慢慢咧。即係呢一啲嘢就會傳染到係你全民都起動嘅時候，即係全民都參與運動嘅時候咧，成件事個力量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可以好大。即係正如而家成場運動去到今時今日，去到80日啦，係咪？80几日已經超過咗2014年嘅 79日 嘅雨傘運動，去到80几日，咁到底？都係一路靠嘅係乜嘢嘢咧？就係大家嘅意志同堅持同埋唔放棄嘅精神，去到今日，亦都當然啦，即係前線嘅手足，甚至係和李飛嘅朋友，即係好多人係喺唔同嘅崗位努力緊。唔好話大家出嚟遊行，會出嚟上街，會出嚟前線衝嗰啲，甚至其實最重要嘅亦都係社區嘅堅持。即係例如，你唔好以為你喺茶餐廳裏邊隔你隔離台嘅一句係冇力， 不要覺得是這樣，不要覺得你和的士司機的一個小小爭拗是幫不到件事，又或者是、或者你是本身是揸車的，你不要覺得自己在的士上面跟個乘客講少少嘢，不要覺得是無用。每一個人在每一個環節在這一場運動裏面其實都發揮緊 工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叫《逆權公民1987》，是上即是一個南韓的一套電影，它裏面正正就是講這些東西。不是說個個說要上街要衝到最前才叫做做那件事叫幫到手，其實最重要的是在社會每一個香港人的努力，這件事才能夠、今次可以令到我們的運動可以持續到今日，亦都是一個即係一個相當之重要的原因， 亦都是因為大家的團結一致啦。咁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即係鼓吹講到今日都仍然係講呢句噶啦，即係不割席、不篤灰、不譴責。咁呢樣嘢係最重要嘅。 係係，唔係我即係啱啱開部電腦咧，我要搞搞佢先。啊咦，等陣先嚇，咦點解搞佢唔掂？喂喂喂，得得，我知道啦。即係不割席。得，唔好意思啊，即係各位網友。咁呢樣嘢係最重要。係啦。掂咗，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咁啊，嗱，首先再講多一次，唔好意思啦。咁啊，上個禮拜小弟有啲病啦，唔舒服啦，咁啊，即係倦勤咗，咁啊，冇主持個節目啦。咁啊，今個禮拜就翻翻嚟呢個即係 live 嘅時段，咁啊，即係同大家主持《天地有正氣》啦。咁亦都今日已經係8月30日。係啦，8月30日， 重光紀念日。 係啦，咁今日係咩日子呢？啊，正常嘅就係正啊，開始同阿輝輝終於有啲默契。咁今日8月30日係咩日子呢？其實係香港嘅重光紀念日啦，曾經係公眾假期嚟嘅。咁啊，後來將8月30日就改咗啦，即係嗰個公眾假期就改咗，變咗係8月份嘅最後嘅禮拜一啦，咁樣同埋後來又再改咗係最後嘅禮拜，唔知點樣嘅，即係總之係改咗嘅嗰個重光紀念日。但係正式嘅重光紀念日咧，就係呢個8月30日，就紀念呢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啦。咁係其實係一個香港受降嘅儀式嘅，即係接受日本帝國大日本帝國就投降嘅一個日子嚟嘅。咁啊，當時係1946係嘛？應該 四六 一九四六年嘅8月30日嘅，咁啊，所以到而家我哋叫做重光紀念日啊，重光係即係意思係即係黑暗過去，亦都係光明嘅來臨。咁即係放喺今日咧，即係特別係有嗰、那個有一個感觸喺度。 咁我哋就一直努力緊，就係起碼咧，日後我哋會多一個公眾假期， 係 日後將會有另一個真真正正再推一次嘅重光紀念日。 是幾多月幾號咧？ 唔知啦。 10月 冇人知。10月1日。 係真係唔知啊呢、這個。咁啊嗱等陣先嚇，我仲未可以開到個 chat room 啊，因為有啲困難啊，唔知點解啊。咁啊 今個星期入邊其實即係連埋上個星期已經係好多事情發生啦，咁今個星期亦都唔例外啦。咁最新鮮滾熱辣嘅就當然係今日入邊一啲嘅大圍捕啦，而且另外就會係聽日嘅831原定係一個民陣召集嘅一個遊行，又亦都收到警方嘅反對通知書就唔俾嘅。咁除此之外咧，咁其實喺過去呢個星期入邊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基本上差唔多每日都有噶啦，即係可能喺深水埗又有，喺黃大仙又有一啲街坊嘅一啲嘅我唔話嗰啲係示威啦，即係只係一啲嘅集，都唔可以，都唔 係。亦都即係經過咗即係上個禮拜日嘅一場激烈、幾激烈嘅抗爭啦。即係上個禮拜日講緊係荃灣區、葵青區荃灣遊行，即係演變成爆發咗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衝突啦。咁啊，裏邊亦都即係啱啱亦都出咗呢個警方嘅所謂秘密武器水炮車，終於出場啦！即係水炮車，咁咧即係亦都即係相當之激烈地好多前線嘅手足被拉啦，亦都有即係好多人受傷啦，啊咁亦都再有一名嘅示威者又中即係中眼啦，即係非常之可以算係 在近來即係八一八之後，即係一個和理非主導啲嘅之後嘅一場非常之激烈嘅一場抗爭。咁而其實嗰場抗爭係導致到之後好多事發生嘅，即係之後特區政府同港共政權同埋中共政權其實好多事係同時間喺嗰個情形係好似個局面咧係有少少嘅又再變招，有啲唔同嘅嘢。不過即係喺變招之前，第一樣嘢我要講嘅就係今日八三零嘅香港大搜捕。即係呢一個大搜捕係今日發生嘅，咁係到底係為咗希望可以用白色恐怖繼續加強個白色恐怖，令到少啲人出嚟抗爭，所以拉人咧，定係還是係咩原因呢？係咪？即係呢樣嘢嗱，今日到底拉咗咩人呢？其實拉咗好多人嘅，咁啊，即係當然有頭有面嘅人嚟嘅，即係第一就非常之出名嘅拉咗黃之峰同埋周庭啦。即係香港眾志的成員啦，咁亦都拉咗，即係非常之不幸拉咗陳浩天啦。就嗱，其實呢幾樣嘢咧係令到我非常之憤怒嘅，即係今日嘅事情係令到我非撚常之憤怒。點解咧？因為第一點就係、是、你拉佢哋做乜撚嘢啫？你以為你拉幾個黃之峰、周庭？你以為拉阿浩天，你以為就聽日會少啲人咩？係咪？即係你咁樣做，即係證明你特區政府加埋呢個屌你老尾黑警部，加埋呢個屌你老尾成個中共，你根本就冇領冇明白過成件事係點樣運作，成個抗爭到底係點樣去形成？ 冇錯， 係咪？即係證實你係原來你係其實成張耳仔底俾撚咗人睇嘅，你哋明唔明啫？ 嗱，我哋其實即係都睇到佢哋即係所拘捕嘅人入邊嘅一個共通點嘅，就係當然都係一啲政治上有頭有面嘅人物啦，而且同時地就係年紀比較輕嘅一批嚟嘅，即使我諗年紀最大嗰個可能都係鄭松泰議員，都係講緊三零歲咁。 即係你鄭松泰都係鳩唔搭白嘅，你拉佢做咩咧？佢又唔係好撚，即係又唔係好撚前。 所以我嘅猜測就係、是、其實佢可能係針對住一啲年青嘅政治人物，因為如果唔係，否則嘅話，其實如果以往嘅慣例，可能都係一堆泛民老油條嗰啲噶嘛。因為喂，屌嗰啲成日就搏咪啊，咁多嘢講啊，嗰啲正路就梗係嗰啲先係大台，嗰啲先係發施號令嘅人噶嘛。但係我哋留意到佢哋今次就係、是、可能個 mindset 就係覺得，喂，依個係年青人主導嘅，咁所以咧呢堆年輕啲嘅咧，咁就會係一啲直接幹即係幹參與當件事當中比較多嘅人。咁所以我就睇到佢哋嘅共通點就係、是。全部都是拘捕一些年輕的政治人物， 就算你拘捕這些年輕政治人物是 對整件事沒有幫助，你拘捕他們做什麼事呢？ Which is 這件事其實是錯的嘛， 是不是完全是夠不搭八的嘛。還有你看看警察最新近最新出的聲明是說什麼事，他說屌你老闆，明天在八三一，明天就八三一，一個叫做民陣搞啦，叫做啦，因為其實都不成立啦，因為民陣申請不到不反對通知書嘛，亦都冇呢、這個係收到反對通知書嘛。佢嘅理由就係因為係會導致到衝突啊，係乜乜柒柒。 又話收到線報啊，會準備用一啲大殺傷力武器去對付警 察。喂，我屌你老母！你警察你落屌你老母！你黑警你咩收到乜撚嘢線報乜？谂嘢你讲先得噶，你鸠讲就得噶啦咩？ 唔系佢嗰啲嘢真系鸠讲噶，佢话咩啊？攞起步枪啊，攞钉枪啊，又话攞啲航拍机嚟撞人啊！ 点捻噶？你从乜嘢渠道收到啲咁捻样嘅风先？系咪？你要屌你老尾，你唔系你鸠讲就算捻数噶嘛？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今日嘅拘捕行动，其实我想同大家网友讲系鸠拉。其實我想講係鳩拉嗱呢一樣嘢，又唔好咁樣，即係又唔好話黑警係要點降低聽日遊行嘅人數。其實啲黑警知道你咁樣拉人係降唔低噶，係唔會降低到聽日上街嘅人數噶，係唔會佢哋知道。問題係特區政府屌你老母加撚埋警察部，就話要做呢啲嘢出嚟，話俾人聽佢扮做嘢啫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即係你一個寫字樓裏面有啲人係中意扮做嘢噶嘛。即係話，屌你老味，真係解決問題咧就唔撚解決嘅，屌你老味就喺度 扮做嘢，叫做咗啲嘢啦。 即係可能喺度唔知個櫃桶底度抄翻一份四年前嘅 report 之後咧，就求其係咁嘢改個 title， 改個日期。哇！屌好撚辛苦啊，咁啊交 report 啦，大撚。係 啊，即係純粹係為做嘢而做嘢。但係問題係你呢啲咁樣嘅港共政權，你為做嘢而做嘢，帶出嚟嘅後果就係呢啲好多咁樣嘅年輕人或者好咁多無辜者。是要面對更加多的牢獄之災的，我想說。即是你想想、其實呢 我自己的政治立場不用再多說的了，是不是？即我不會是掰黃之鋒那套，但問題是你這樣，黃之鋒剛剛出來被他拉回，我覺得挺慘的其實。即是他現在告他，原來是即一個煽動，即煽惑那個叛亂罪，不是 sorry， 即是煽惑 非法集結 那個罪，即是說他在九種那天圍九中嗰日咧就入鳩佢數，就話佢係有份呢個煽惑嘅。 發號施令話策劃嗰啲。 嗱，其實你問我咧，即係我就咁睇係入硬嘅，即係我覺得係入嘅機會好大，即係中嘅機會好大嘅。咁因為只要你俾佢影到你有，即係根據戴耀廷個 case， 即係你。是啊，你不用理啲群眾有冇聽佢講嘅，你唔使理啲群眾係咪因為佢嘅説話而包圍，根本上係唔撚需要理嘅。即係戴耀廷案嘅案例就係話俾你聽，其實你鳩講咧，佢要鋤鳩你就鋤到嘅，所以係鋤到嘅。而另外即係我覺得最痛心係阿浩天嗰個暴動罪，即係佢無端端告浩天暴動罪，仲要係完全係無法無天地，陳浩天已經諗住係離開香港。是想要走的時候，你無端端在機場裏面扣留他，然後就說因為為什麼要扣留你，不讓你出境，是因為警察準備拘捕你，但問題是你未拘捕嘛，這件事其實都是違反程序，我覺得是，是吧？這件事是不是無法無天的呢？是吧？你一天你未拘捕嘛，你什麼叫就來拘捕，屌你老母，那你那一天那個人決定了那一天那一刻你走你出境，但你未你佢係冇 case 喺身噶嘛？ 未出鍋輪噶嘛？ 冇鍋輪噶嘛？咁點解你又可以咁撚樣唔俾佢走嘅咧？係咪？你都唔知有冇拘捕令啊？其實 唔知噶，可能冇噶。 其實係冇拘捕令喎，分鐘係嘛？所以而家你不得不承認，而家你警察部屌你老咩黑警嗰班咁嘅警犬，而家就係製造一種白色恐怖，導致即係無求令到成個社會都有一個屌你老咩人心惶惶嘅氣氛，係嘛？但係你話咁撚樣係咪有用咧？你咁樣係咪對平止暴？佢哋用嗰個咩啊？ 止暴制亂， 你覺得有冇用咧？梗係冇撚用啦，完全。是完全冇撚用的，我想講，係咪？即係你拉嗰啲人係你覺得仲有大台難？好笑，我都之前同啲老友傾偈，或者係就咁睇啲坊間報道，你都知嗰班咁嘅老閪，嗰班咁嘅老屎忽，港共政權裏邊，無論即係加埋嗰啲建制派，嗰班成班撚樣，你成班人，我屌你老母，完全咧係嗰種食古不化、古老石山係去到一個乜撚嘢嘅地步咧？即係佢哋覺得係冇可能係冇大台嘅，到而家都仲覺得有大台嘅，係咪？你見佢拉鄭松泰，你已經知道係錯撚曬啦。成件事，即係你仲錯撚過啲戇鳩左交和你非交，屌你老尾！好多即係佢哋仲覺得今時今日仲有葉普成啊，好撚好笑噶。 都唔知道，仲活喺幾年前嘅空間入邊，即係冇辦法噶啦！你睇到佢哋，即係我都唔識形容啦。其實呢啲即係講真，你警察有情報科噶嘛？你其實呢啲要收料唔難啦、啊。即係點解啲資訊可以錯得咁交關？我哋真係冇辦法可以理解。 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中聯辦好，我唔知道差佬有冇啦。中聯辦好，你哋有人監聽 my radio 呢節目㗎？是咪教主啲節目你哋有人 mon 噶，係嘛？咁你嗰啲屌你老母，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做緊記錄嗰啲屌你老母閪，你食塞米噶？你呢班咁嘅撚樣，屌你老母，而家其實係咪打緊飛機定係啜緊條女啫？係嘛？即係你呢啲我唔理你係中聯辦啦，定還是係黑狗屋嗰啲人喺度屌你老尾監聽緊呢啲全香港網台節目嘅人，你係做乜撚嘢嘅咧？而家仲有乜撚嘢冇葉普成啦？葉普已經唔係熱誠裏邊噶啦，係咪？即係仲搞乜撚嘢咧？係嘛？你即係完全所謂嘅情報，屌你老母收乜撚嘢料噶？收乜撚嘢情報噶？而家你屌你老母監聽呢啲節目嗰啲人，你我屌你老母閪，我屌緊你老母閪啊！ 你老母閪離家咪啜緊條女咧喺度屌你老味閪，我真懷疑係喎。 冇或者兑緊酒咯，兑緊 酒啊， 高粱啊咁樣咯， 交流啊嘛， 温温頓頓咁樣， 唔奇噶。定係你聽唔撚明廣東話咧？屌你老母閪，係嘛？即係所以而家所以今日所謂嘅830大圍捕，只會令到更撚多人嬲，更撚多人去上街。而你警察竟然可以無撚法、無撚天道話，聽日上街去中上環嘅人就係屌你老母違法。你屌你老母，你點可以講得出呢啲説話噶？你真係完全係目無法紀嘅，完全個腦裏面係冇法治嘅觀念，係咪？即係你咁樣講出嚟，即係完全係個，即係你完全係冇一個任何，即係冇一個連基本 個法理嘅基礎， 基本嘅法律觀念都冇。你諗下中上環香港島北岸係咩？有幾多？ 唔係，你除非就 幾多嘅居民係咪？有幾多個居民？有幾多嘅遊客？世界各地嘅遊客。是咪普通嘅市民去生活？你話嗰啲人屌你老尾落街茶餐廳食個早餐 A， 你話佢犯法啦？ 非法集結噶啦， 係嘛？我去屌你老尾，我去金鐘飲餐茶又話犯法啦？ 唔係，我諗到一樣最撚大鑊嘅嘢啊，就係當你去到星期日嗰日咧，啲賓賓出曬嚟咧，嗰啲你睇下你拉唔拉佢非法集結？嗰度數以千計嘅菲律賓的朋友， 啊、所以你班警狗已經係冇網管到一個點，係完全失控嘅。其實而家香港嘅警狗係已經係完全失控嘅，係隔即係喺一個失控嘅狀態。你睇到嘅成班好似智障咁，每一日四點，你都揾一班低 B 仔、低能仔出嚟開一個屌你媽擘大眼講大話，係人都知道你喺度講大話啦，你呃到邊個啫？你呃緊乜撚嘢人啫？你中共你係咪咁撚白痴嘅啫？其實 可能就係呃緊中共啲人。 唔係啊，你中共都係白痴嘅，你俾佢哋呃都係白痴嘅，係嘛？你成班人講嘢係冇常識、冇邏輯噶嘛，係咪？即係例如嗰位有幾位女士喺新屋嶺九屋拘留中心，屌你老咩俾人哋凌辱，係咪？嗰幾位女士俾人凌辱。係嘛？除曬衫，特登開個門，等啲男警喺度望，係嘛？用嚴刑，用酷刑去對待呢啲示威者，係咪啊？打到骨折，啱唔啱啊？即係你一啲嘢係嘛？你竟然嗰啲咁樣嘅喺記者會度，你竟然可以話係啊冇記錄啊，係啊冇記錄啊！我屌你老母啦！你當嗰啲人傻嘅咩？唔通我屌你老母嗰啲警察打撚完你，然之後就話誒、哎、我打了示威者，我犯了酷刑罪，哈哈哈！你拉我啦！ 斷咗呢條骨，斷咗嗰條骨咁樣，唔通同你抹咩？唔好玩啦、 啊！屌你老母！你嗰個女警八婆冚家產臭閪，你竟然可以話係冇記錄嘅？我屌你老母啦！八婆臭閪，嗰幾個差婆，我屌你老母！我祝你个閪永远都烂，屌你老母閪，系咪？你都系黐捻线，即系讲捻埋晒呢啲嘢，你打捻完就好啦，你仲要讲捻埋晒呢啲完全泯灭人性嘅说话，大家而家屌你老母，全香港人睇捻到你所谓嘅警犬，所谓嘅屌你老母， 执法单位， 执法单位原来仲衰捻过呢？城管嘅，原來你城管都冇撚資格，我同你講香港警察，你哋連城管都冇撚資格，係嘛？即係寫撚埋曬啲咁樣嘅，屌你老咩？咪講撚埋曬可以咁撚樣泯滅人性嘅説話話，屌你都冇記錄啊，係咪？後來今日又死死地氣，又話哎呀有六個傷啊，有六個傷，咁點解佢會喺新屋嶺導致受傷啊？係咪有人使用酷刑啊？用香港地執法單位用酷刑係終身監禁嘅罪行嚟喎！屌你老母，你嗰幾個咁啊高級警司，你小撚心啲講喎，啱唔啱啊？即係所以擺到明證據確鑿，個受害人都屌你老母出嚟對住屌你老咩個群眾喺度講啦，成班港女好嘢啊！嗰班港女早幾日出嚟集會，即係喺遮打集會，屌你兩尾！我真係對港女致敬啊！講真，係咪？即係嗰幾位受害嘅女士亦都勇敢地出嚟面對群眾，面對公眾，係咪？即係你呢一班咁樣嘅警犬，你點撚樣可以擘撚大眼？每一日喺個大話大會裏邊，係咪？但係我想講就係呢啲咁樣嘅大話記者會、大話大會，大家其實可以配合噶嘛，一樣可以抗爭噶。其實你記者唔去咪得咯，剩翻大公民會 係咪？剩翻奶 TVB 奶共嗰啲去，係咪？即係得幾份報紙去，我睇下你點。屌你老尾，即係完全係擘撚大眼講大話都夠撚膽死嘅，完全係咪？阿周庭係咪？即係今日即係喺嗰度被檢查嘅時候要除撚埋內褲係咪？特別就但係呢個咧就好似係規矩嚟嘅，即係我就想講 係 啦。咁呢個即係我唔知有冇男警在場啦，但係呢個係一個規矩嚟，不過好似係就係話有男警在場都係咁做。係咪？即係呢啲嘢係好悲哀噶嘛！即係呢啲嘢係完全侮辱女性，完全係唔係人類所為。呢啲只能夠喺第三世界國家裏邊發生啊！係咪？所以你話而家八三零大圍捕拉完啲人做乜撚嘢咧？係無咗八三一，聽日啲人去行街，係嘛？即係喂，講真，聽日啲人去中環，屌你有乜撚嘢問題呢？我飲茶探朋友，行街睇風景又得，係嘛？而家你咪一係你咪屌你咯，咪宣布緊急法咯！你林鄭月娥唔係講緊急法講得好撚鵝撚癮嘅咩？ 再唔係戒嚴咯，直接正清楚啲。 你唔係要戒嚴嘅咯，係嘛？你而家就玩語言藝術，就唔講戒嚴，就行戒嚴之實。係嘛？ 佢而家向來都係中意用呢招啊！而家就話啊，我哋唔會出解放軍嘅，暗地裏就揾啲武警落嚟，其實咪一 Q 樣冇分別㗎，做所有嘢都係喺度整色整水嘅啫嘛。咁嗱，一係咧就好似上個星期咁，上個星期分別有兩次集會㗎嘛，一次就喺觀塘九龍灣啦，另外一次就葵青泉啦， 自行燈柱嗰日啦，葵青泉啦， 係啦。咁啊，兩日都係一樣封地鐵站嘅。咁啊，一日就係由九龍灣封到去藍田，跟住另一個就係啲葵芳封到去大窩口定荃灣都封埋，唔記得咗。喂，咁不如你聽日成個港島線封曬佢咯， 成個香港港島線封撚咗佢咯， 簡單咯，唔使過海啦， 簡撚單啦，係嘛？即係你而家係離撚曬譜啊！你明明已經係一個離撚曬譜嘅警員，而家好撚似屌你老母啊！你係咪警察治港啫？而家？是不是黑警背後話事㗎？而家有冇人管黑警㗎？係冇人管㗎嘛？而家， 中聯辦咯， 係嘛？到底邊撚個落 order 㗎啲嘢？係嘛？乜撚嘢叫做你聽日去中環就犯法啦？係嘛？我就唔會對撚住個鏡頭喺支麥度講，屌你！我叫你煽惑你聽日去集會嘅，我就一定唔會咁撚樣做嘅，係咪？即係我都廢撚事，無端端要俾人拉，我一定唔會煽惑你咁做嘅。但係屌你老母，根據基本法，根據任何香港法例，香港都係人身自由嘅。屌你老母，即係你一係拉，屌你咁樣拉撚曬嗰屌你咁幾十萬，拉五十萬人咯，拉百萬人咯，拉二百萬人咯，屌你老母，係咪啊？即係你講呢啲係冇撚用啦，除非佢哋講呢啲，佢知道冇撚用噶，係咪？知道咁樣。是不是會知道這樣只要高更多人上街的定還是調轉諗我突然間冷氣軍師起來定是不是其實他們是想這樣做的呢是 intend to be 即是英文就是叫做他是不是處心積慮是要谷更多人上8月31號上街從而令到他們搞到一個叫做 finale 大 endgame 大終結的劇本呢是不是他這樣想呢嗱，連登仔就有人寫過是這樣想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麼聰 明、啊、是不是真的這麼聰明就是說要屌你了明天就來一場決戰呢是不是想屌你了全港市民 VS 警察大決戰是不是想 做一個這樣的劇本因為明天本來的遊行路線個終點就是中聯辦亦都是一次其實是民陣你來說呢如果他申請成功其實是對的因為要將矛頭指向這個屌你暴政的源頭就是中共嘛即是你的暴政的源頭就是中共而中共在香港最撚麻煩最撚撲街不家產最撚無能最撚白痴的機構就是叫做中聯辦是不是明天那個終點本來就是中聯辦跟著你不批你啦那你估你不批那些示威者又不會自己走去咩現在佔路屌你最後一晚都佔到路的啦是不是所以明天本來你的終點就是個中聯辦的好啦你現在就想著是不是為了你班這樣的黑狗是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聽日咧就屌你老母做場舉世嘅大龍鳳，就係咩所謂嘅捍衛國家主權 嘅劇本係諗住咁撚樣去發展咧，連隨時咧就連埋呢個黑社會，加埋呢個警黑合作，係咪喺西環西營盤呢一區玩鋪勁嘅咧？係咪你咁樣諗嘅劇本咧？係咪？即係呢，即係好中意咁諗嗰啲鬼論嗰啲友係咪？啲冷氣軍師好撚中意咁諗噶嘛？ 咁啊～好快就知道答案啦，其實即係可能講緊十零個鐘頭之後，我哋就睇到到底我哋嘅警方啊各樣嘢會係一啲點樣嘅部署，攞啲咩武器出嚟啦。 唔係其實咧就咩都用齊㗎啦，咁啊除咗實彈射擊都用埋㗎啦，即係其實舉槍指嚇示威者都出現過㗎啦。咁其實可以話，其實兩個字可以概括黑警嘅所有嘅招數，其實經已係技窮。用到最後㗎啦！你嗰個賊警，屌你老咩掹得埋啲真槍出嚟，係咪？你其實係已經係技窮㗎啦，用曬㗎啦！除咗解放軍之外，你警察用嘅嘢用撚曬㗎啦，其實水炮、子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海綿彈、催淚彈，用撚曬㗎啦，冇㗎啦！咁係咪聽日就係想屌你老咩炒鋪結嘅嚟一個終極咧？係咪？但係我又未必係咁睇。咁啊，轉頭翻嚟再傾。